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获取更多九六九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，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， 渴望爱情，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 渴望收获，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，你们说得出来， 渴望快乐， 就是这毒瘤呢，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Hello， 各位下午好，来和泽林一起听听资讯。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的详规最近会公开，城市副中心将构建一带多轴多组团空间结构，带动中心城区人口疏解。最高法最高检日前发文明确气枪刑事案件定罪量刑标准，要求涉枪定罪的标准不为数量论，应充分考虑主观动机。人社部财政部近日发文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运转机制，提出激励符合条件的城乡居民早餐保多缴费，提高待遇水平。北京市教委明确，全市将于2019年彻底取消小升初的特长生招生，减少家长和学生盲目培训。民政部、财政部日前发文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，明确对火灾车祸等突发意外今后可先救助后审批。我国自主建造的首艘科考破冰船雪龙二号在江南船厂正式入坞建造，预计2019年的上半年交船。由中国曲艺界明星姜昆担当的《笑傲江湖》综艺晚会将于四月初在悉尼上演，本次晚会以传承华语文化、凸显本地特色为宗旨。 千言和万语。 在祈祷，快赶走爱的寂寞。 千言万语来自于邓丽君，这首歌是邓丽君为琼瑶电影《彩云飞》演唱的插曲。在当时不满20岁的邓丽君出色地完成了这首歌曲，也从此琼瑶开始为她的声音着迷，希望能够由她来演唱自己的每一首电影插曲。虽然呢这个愿望没有完全的实现，但也已经为我们留下了足够多的优秀作品。下面是《雾里看花》，来自于那英。 北京 FM 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亲爱的，你又出去旅游了？你推荐的六人游定制旅行真是太好了，不像之前跟团游那么累，也不用自己查攻略，六人游安排的行程、机票、酒店、用车都是自己想要的，六人游顾问一对一品质服务， 这次玩的最开心了。 跟团游太累，自助游太烦，定制私家团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。

艺术家助力活动九六九直约专线13810019691381001969。 怎么逃？

小懒虫说呢，我可能和这位主播一样比较庸俗，就是平常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日常固定上上班，然后周日的时候在家做做饭吃呀，和朋友看看书，就是这样。 然后看到这位五号公路呢，他说我最喜欢打球，什么球都可以，气排球、篮球、足球。哎，足球不能靠打的吧，这位听众。 哎，这位朋友其实跟我比较相似啊，我也比较喜欢这种球类的运动，比如篮球啊、台球，我们可以改天约一下。 哎，算了，反正泽林这种肯定是不到一局就已经 game over。 对，你可能篮球十五分钟就是我就已经下场歇着了啊。 那你何必跟人家单挑呢，找虐呢？ 我们就是感受一下这种周末的氛围啊。 那如果你呢也有自己喜欢的事儿，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。关注我们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，回复关键字热爱，在页面下方留言，说一说你最喜欢的事情，最热爱的事情是什么。 对，来把你的想法来和我和龙小叶一起我们聊一聊。 留言入选之后有机会获得经典九六九送出的精美礼品哦。

借口。 凭我爱你 这么久， 亦没信心走出教堂，没理由。 为何未够好？请听我预告， 怎么知道？ 就算跟你未有进化到，我给你的都会做到。从未讨好， 总可当跟以前共老， 任地厚天高， 为救也都想得到拥抱，除非这感情你不稀罕太易得到。 明日若然你要我抱一抱，明日若无法遇见更好，我答应最早来。 舍得控诉让他你走吧，到了记得要给我通电话， 那就这 现在我们大家生活呢都非常的忙，不一定有时间能够做自己热爱的事情。那喜欢做的事情呢很多很多，比如说哎呀我要吃好吃的，我要去旅游，然后我要去玩看剧什么的，但是不一定有时间。 对，因为种种原因搁浅了。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你喜欢做什么呢？那生活当中你觉得你最热爱的事儿是什么？有什么事情是可以给你带来快乐的、喜悦的呢？ 对啊，你有这方面的想法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，找到你生活当中最喜欢做的事情是什么，其实这也是一种幸福了。 泽林，你有没有听过蔡依林的歌？ 蔡依林我觉得是我们 KTV 必点的歌手吧。 没错，然后我非常佩服蔡依林的一点就是她可以把业余爱好变成她的专业，就之前她不是做那种翻糖蛋糕然后还获奖 了。对对，这个我了解，我看过，我个人觉得是真的是非常厉害了。 嗯，可以说是相当励志了。欢迎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把你所有热爱的事情都变成专业技能，就像那个打游戏通关考级一样。 对， 嗯， 干什么都是可以干出专业性的，对吧？ 比如说像我退堂鼓就已经过八级了， 这个我们俩可能会比较相似一下。 你可以敲啤酒瓶什么的。 对，这有什么特别热爱的这种喜好来都可以和我们反馈一下。 嗯， 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的方法非常简单，关注我们的经典969官方微信，回复关键字热爱，在页面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你最热爱的事情是什么。 节目之外呢，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，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，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生活当中最热爱的事情是什么。